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ello everyone, this is Julia, and today we'll go on with our English lesson.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公正向您问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学习张道真自学英语。 Greetings listeners, welcome to another lesson of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m Scott, here we go. 在上次的节目中呢，也就是我们 Lesson 7 Section A 的学习中呢，我们认识了新的一家，也就是 My Family, 您还记得吗？ My father is an engineer. My mother is a scientist. My elder sister is the manager of a restaurant. And my younger brother is a middle school student.那么今天谁将是我们的新朋友呢？一会儿就知道了。在开始学习课文之前呢，我们还是一起来看一下第七课第二部分的单词。 New words for today. From, from, England, England, professor, professor.London, London, married, married, China, China, both, both, child, child, children, children, name, name,Canada, Canada, where, where, Australia, Australia. 在我们介绍家庭成员的时候呢，有的家庭成员已经结婚了，那么这个结婚呢就是 married, M-A-R-R-I-E-D, married, married. 说谁谁谁已经结婚了，我们可以说 he's married.或者是 she's married. 好，比如说我的两个朋友啊，他们这个已经结婚了，两个人呢一起来到中国，两个人一起怎么怎么样，两者都怎么怎么样，我们可以说 both, B-O-T-H, both, both. 再比如说这两口子啊，他们都是教授，那么教授是 professor,Professor, 稍微有一点点难啊，慢慢念 P-R-O-F-E-S-S-O-R, Professor, 教授的意思 Professor. 家庭里啊，除了有家长，肯定呢我们还是有孩子啊，这个孩子怎么说呢？ Child, C-H-I-L-D, Child, Child, 孩子。请大家注意这个 child, 它的复数的形式啊是不规则的，它专门有一个复数形式叫 children, C-H-I-L-D-R-E-N, children, children. 在我们谈论家庭成员的时候啊，当然在我们做介绍的时候首先要介绍他们的姓名啊，那么这个姓名就是 name, N-A-M-E, name, name.同时呢，当我们见到这个外国朋友的时候啊，有时候还要问啊，你是哪里来的呀？啊，那么这个从哪来，我们要用一个介词来表示 from, from, F-R-O-M, from 当然我们可以说啊，他是英国来的，美国来的，英国 England E-N-G-L-A-N-D England 英格兰，大家都知道英国的首都是伦敦，那么伦敦呢应该是 London L-O-N-D-O-N London 再学习一些其他国家的说法，我们中国是 China， 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 China C-H-I-N-A China 加拿大呢应该是 Canada C-A-N-A-D-A Canada Canada Canada 非常好，那么澳大利亚呢Australia A-U-S-T-R-A-L-I-A Australia 澳大利亚。我们问朋友说你从哪哪来，你是哪个国家的，那么这个哪里我们要学一个新的疑问词叫 where W-H-E-R-E Where 朋友们可能发现了哈，这个 Where 哪里也是以 W-H 开头的 Where W-H-E-R-E Where 生词学习完了，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Nancy's family， 也就是认识一下 Nancy 的一家。 Text Ken Cohen Nancy's familyThis is my friend Nancy. She is from England. Her father is a professor. He is in London. Her mother is a scientist. She is in London too. Nancy is married. Her husband John is also in China. They both teach at a college in Beijing.They have two children, a son and a daughter. Her son is only 2 years old and her daughter is 4. They are lovely children. Nancy 一家都有什么人呢？ Nancy's family. 在这里呢，我们还是用了 Nancy 后面加撇 S 来表示归属，也就是 Nancy 的一家 Nancy's family. This is my friend Nancy. 这就是我的朋友 Nancy.She's from England. 她是从英格兰来的。She's from. 大家注意这个说法啊。我们说谁谁谁是从哪儿来的，就要用这个人，然后加上是动词。如果是第三人称单数呢，就用 is。如果是第三人称复数的形式呢，或者是第一人称复数的形式呢，也就是 we 或者是 they 等等，我们就要用 are。如果是我呢，那么就要用 I am。后面呢要加什么呢？加上 from， 然后再加上地点。我再来说一遍，应该是用人加上是动词加上介词 from 再加上地点。比如说他是英格兰来的，就要说 She is from England。 说我是从北京来的，就应该是 I am from Beijing。 好，接下来看看这个 Nancy 她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Her father is a professor。他的父亲是一位教授。 He is in London. 他本人呀在伦敦。 He is in London. 大家注意在这个地点前面呀，我们要加上介词 in。 He is in London. 表示谁谁谁在哪儿，我们还是可以用人加是动词加上 in 加地点。 He is in London. Nancy 的妈妈是做什么的呢？ Her mother is a scientist.Her mother is a scientist. 她在哪里呢？ She is in London too. 哦，原来她也在伦敦。Nancy is married. Nancy 结婚了。那么这个呢，就是结婚了的用法。我们可以用某人加上是动词加上 married 这个词。Nancy is married. 如果我们要说他们已经结婚了呢，他们是 they。是动词应该用什么呢？因为是复数，所以我们就要用 are， 所以说 they are married， 非常好。好，看看 Nancy 的先生是做什么的。 Her husband John is also in China。 她的先生 John 也在中国。那么在这里呢， also 是也的意思， A-L-S-O also Her husband John is also in China. 她的先生 John 也在中国。那么一起再来看看另外两个用 also 造的句子。一个我们可以说 He also teaches here. Teach 我们已经学过了，是教课。 He also teaches here 也就是他也在这里教课。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He is also a teacher. 他也是一个老师 also。好，再来看看 Nancy 和 John 都在哪里工作。They both teach at a college in Beijing. 他们两个人呀都在北京的大学里教书。They both teach at a college in Beijing. Both 是两个人都怎么怎么样的意思。They both 怎么怎么样。那么 teach 学过了是教书的意思。这里请注意介词的使用，在大学 at a college。At a college. 那么在哪儿呢？ In Beijing. 好， They both teach at a college in Beijing. 那么他们有没有孩子呢？ They have two children, a son and a daughter. 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Her son is only 2 years old. 儿子呢，只有两岁。And her daughter is 4. 女儿呢，有四岁大了。They are lovely children. 他们呢都是非常可爱的孩子。在这课里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对这个介词的掌握。介词呢就是表示比如说地点呀等等我们要用到介词。就像我们说中文一样，如果我们说谁谁谁在哪里，这个在呢就是一个介词的使用。那么比如我们说谁谁谁在伦敦就要用 in London。谁谁谁是从哪哪哪来的，这个从我们要用 from England。那么在大学工作我们就要用 at a college。怎么样？您都掌握了吗？好，接下来呢，一起进入句型浏览。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Ruth Lake.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Canada. 在今天的句型浏览里面呢，我们还是来学一些提问的方式。今天学了 name 这个字，也就是名字。当然我们要来学习怎么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应该用 What's your name? 一起再来读一遍 What's your name? 如果说我的名字叫 Ruth Lake, 回答就要说 My name is Ruth Lake. My name is Ruth Lake.说你是哪里来的呢？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是我们今天新学的这个字啊。Where 表示哪里哪里哪里。Where are you from? 啊，千万不能说 Where are you? 如果 Where are you 呢，我现在就是说啊，你现在在哪儿啊？我接到你的电话，可能我问 Where are you? 你现在在哪儿？你是在东城还是西城？那么如果我们问一个人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一定要说 Where are you from? 千万不要忘了 from 这个字。再来试一遍 Where are you from?Where are you from? 回答可以说啊，我是这个加拿大来的。I'm from Canada. I'm from Canada. 如果我们在这个澳大利亚，人家问我们说你们是哪来的 ？Where are you from? 我们就应该说 I'm from China. I'm from China. 好，现在让我们跟着节奏把这些句型再来练一练。 Chant, chant.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Ruth Lake.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Canada.What's her name? Her name is Rose White. Where's she from? She's from Australia.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Ruth Lake.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Canada. What's her name? Her name is Rose White. Where is she from? She's from Australia. 那么这些句型在真正的场景中是如何运用的呢？一起走进 Scotty in Beijing。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 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周末 Scotty 来到一个健身房，报名参加健身活动，工作人员正在帮助他填写申请表。 Let's fill out this form first. Okay, here's the form. What's your name? Scott Wallace. Scott Wallace. Wallace? Oh, W-A-L-L-A-C-E. Wallace. Okay. All right. W-A-L-L-A-C-E. Wallace. All righ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Australia. Oh, by the way, my friend Jesse wants to come too. Okay, Jesse. J-E-S-S-I-E, right? Yeah, Jesse White. Okay, White. W-H-I-T-E, White. Jesse White. Where is she from? She's from Canada. Okay, Canada. All right, done. Here are your cards. 今天我们学习的呢是第七单元的第二部分，也就是 Lesson 7 Section B。 在今天呢，我们认识了 Nancy 的一家，同时呢，我们也学习了这个几个提问的方式，一个是 What's your name， 还有一个呢是 Where are you from。 所以在今天的考考你中呢，我们将做一个 role play， 也就是一个角色扮演。 Now you have a go。 那么怎么来做这个 role play 呢？由您呢来做这个外国人，我呢当中国人来对您进行提问。假设呢您现在是 Helen Jones， 您是从英国来的。好，现在我就要提问了。Hi, what's your name? 您回答应该是 My name's Helen Jones。 非常好。接下来我又问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England。 非常好。接下来假装您是 Peter Brown， 您的名字是 Peter Brown， 您是从伦敦来的。现在我又要提问了。What's your name? Where are you from? 好，现在朋友们要扮演的角色呢是 Mary Smith， 她是从美国来的。What's your name? Where are you from? 好了，考考你就进行到这里。最后呢，又到了我们作业这个环节了。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里面呢，我想还是请朋友们来很好的复习我们今天学过的这个两个句型，一个是 What's your name? 一个是 Where are you from? 请朋友们呢，可以用我们书上的这些例子来反复的练。同时呢，朋友们也可以编一些小的这个对话。假设是两个人呢，他们来到了一个晚会，也是一个比如说一个 party， 一个这个聚会上面，然后他们互相来问Where are you from? What's your name?等等等等。今天我还要要求大家把 Text B， 也就是 Nancy's Family 整个来背诵下来，多背诵一些材料，对大家能够这个流利的说英语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Alright, I'm afraid we have to call it a day. 我想今天呢我们的内容就进行到这儿了。 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Listeners, it's time for 再见 and goodbye. See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Publish English. 英语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Hi, listeners.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又开始我们的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应该进行第七课的第二部分 ,Section B。Cindy 和我们一起参加 Section B 的讨论。Hi, Cindy. Hi, Ginger. How are you today? I'm fine, and you look great today too. Oh, thanks. Mm-hmm. So, let's begin our lesson 7, Section B. As usual, we start with new words, okay? Right, new words. New words, new page. 我们今天的单词呢、有点比较有色彩，所以呢，第一个就是富有色彩这个词。 Colorful. Colorful. 选择挑选 Choose or chose. Choose or chose. Choose 是挑选的原型 Chose 过去式 I chose it. 我昨天选的 I chose it yesterday. 因为你肯定是以前做的事儿，如果是现在做或者经常做I choose the right person to work with. 我总是挑选合适的人和我一块儿工作，就用 choose. 一定要记住，这个动词有现在和过去之分。 Right. I chose a colorful pattern or design. I chose a colorful pattern or design. 我选择富有色彩的设计和模式。Colorful.Design, 富有色彩的或者颜色很鲜艳的设计或图案。过去式的 be, was, were. Was, were. 为什么一个 be 就变成了两个过去式呢？一个是单数的。It was yesterday. 那是昨天。It was, 指的 it, 单数。They were my friends then.他们那会儿是我的朋友 They 他们就用这个 were 所以一个 be 的过去式就分成了两个一个是单数一个是复数粉红色 Pink Pink 粉红色 My bedroom was pink My bedroom was pink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辛迪非常幸福地回忆起来她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的卧室是粉色的显然这是指她童年的回忆所以她说 My bedroom was pink 用的是 was 我们再看暗色 Dark 我们像上一课已经用到了这个词了深的暗的都用 dark 还记得不记得我们说那个我家的窗帘A little bit dark green, 就是有些暗的绿色。图案 Design. Design. 这也是图案，也是设计，都可以用这个词。 And I will choose a dark design for my new apartment. I will choose a dark design for my new apartment. 我的新公寓将要挑选一个设计图案比较深的这样一种颜色。I choose or I will choose a dark design for my new apartment. 我们再看看墙纸。 Wallpaper. 很容易是吧 ?Wall 是墙 ,paper 是纸。这是一个组合词 ,wallpaper。高兴 ?Pleased. Pleased. 我们总爱说 I'm glad to see you, Cindy. 然后我也可以说 I'm so pleased to see you, Cindy, today. 那我一定是有什么要跟 Cindy 讨论或者是想的事情。Pleased, 高兴表示出高兴和喜悦。 And you can say, I was pleased with the new wallpaper. 这是非常好的句子。I was pleased with the new wallpaper. 我对这个新墙纸感到非常满意。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新墙纸。多 Too much. Too much. 这里的 too 没有出现，但一般呢，我们都说 too, it's too much, 太多了。It's too much. 美元 Dollar. 啊哈 ，dollar 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我们可从来不嫌它太多。 Right,、okay. I don't have too much dollar, U.S. dollar on me now. I don't have too much U.S. dollars on me now. 说我现在身上并没有装太多的美元。出来 ，out， 钱 ，money，money。 我们很多人把这个词念成 money 是错的，应该念 money。这是常用的词、out 那么进去呢、 in 刚才我们学了 outside inside out 是出来和它相同的反义词呢、和它常用的反义词是 in、 You can say、I need to take money out of the bank I need to take money out of the bank Take money out of the bank从银行取出钱来。好，请辛迪帮我们把这个单词再念一遍，请大家跟读。 Colorful, choose, chose, was, were, pink, dark, design, wallpaper, pleased.Much, too much, dollar, out, money. Thank you, Cindy.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大家好吗？我是黎春。今天请大家跟我写下字母组合 AR。这两个字母在一起读的时候有两种读音，一般的情况下发啊，在字母 W 的后面，它会发哦。好，请你先跟我读啊，哦。对了，咱们先来看看第一号音啊 ，arm。Armchair, farm, farmland, art, art. Art is long and life is short. Card, play cards. Hard, work hard.这是第一号音啊的情况，那么第二号音 o 呢？它们都出现在字母 W 的后面，你记住了吗 ？Wu, war, peace and war. Wu, warn. The doctor warned me against drinking. Wu, warm.Warm-hearted. Award. Win the award of $10,000. 这就是字母组合 AR 在一起读音的两种情况。一般情况下呢，是发长音 A， 可是在字母 W 的后面，它发 O。怎么样？字母组合 AR 的发音情况你掌握的差不多了吧？我是黎春，我们下回再聊。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Let's move to the text B. 这次课文呢叫做 Redecorating the Bedroom.